下这张如何处置？我不免将他错成之年，定了他娘的生死簿，看谁人知晓。 想不到，这地府也没有讲理的地方。野鬼绕世界这么瞎撞啊！ 老夫大宋天子驾前，龙驼国保真。 哎呦，有有鬼不知，多有得罪。 起来。 哎，包大人，您可真诚，还没到点儿呢，您就敢到这儿报道嘞？ 老夫为了刘金蝉一案，特来面见燕君。 哦。您为的也是那柳金蝉呐？ 真是。 大人，燕君此刻不在殿中，上天朝拜玉皇大帝，还没回来呢。 哎呀！听说是阎罗王不在五殿，只记得猫龙兔果然没见。天明后燕塔山就没有门的门。 怎么着，我真的如此紧急吗？ 刘贵、啊、若不辨明冤情，燕塔山就要身首异处了。 何人大胆激动人民金银土？ 大宋长邦臣求见阎君呐！ 哦，长臣，想那包臣乃是大宋亲临刚正之臣，他今到此，定有要事。大盘 在， 吩咐古月相印， 遵旨的鬼祖们。 燕军上天朝拜之时，驾下又暗归身世。 大人，此也差矣。朕今地方遵守道，秉公执法于天条，森罗殿何来安顿老兄还不完，抗英才 息怒，休息恼。金蝉不见是心笑，既然泪下三落刀，因何故心病在，兵不上表？ 兵大人不打三日惊， 一副不严平只有两步时辰 想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家，王朝安， 嘿嘿， 拿到望乡台 啊！ 堂堂正正的牛。 因他和柳金蝉相见，再把狗判官徇私枉法之事，我掀他个底儿朝天。不对，我就这个主意正是。包大人为官清正，我有了鬼也亮先 明。 声唤，放开风，那就是自己的家园。家床上睡定了不思念念，浪涛马汗水我在两边，可怜他是未完的冤相欠，可怜他断无朋友被震颤，可怜他朝夫马险些难难，可怜他飞沙山下阴曹有骨的大德

来一梦，大音四方，梦幻中，参透了金蝉安一桩。 Thank you.

王孙孙藏成佛像，宋钦宝装作乾隆。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上涅槃，万涅槃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渡飞进深山，救穷人，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